笑。 雨声渐渐地住了，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。推开窗户一看，呀，凉云散了，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，好似银光千点，闪闪烁烁地动着。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。凭窗站了一会儿，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，转过身来，忽然眼花缭乱，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，一片幽灰，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。这白衣的安琪儿，抱着花儿，扬着翅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这笑容，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。什么时候，我曾……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，默默地想。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，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。一条很长的古道，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，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，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，宫室的新月挂在树梢。一边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。驴过去了，无意中回头一看，他抱着花儿，赤着脚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。我仍是想，默默地想。又现出一重新幕来，也慢慢地拉开了，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。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，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，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。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，连忙走下坡去，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，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过头来。这茅屋里的老妇人，她倚着门，抱着花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这同样微妙的神情，好似游丝一般，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，挽在一起。这时心下光明澄净，如登仙界，如归故乡。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，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，看不分明了。